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 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传唱了40多年的经典歌曲，不仅让我们沉醉在强烈的民族风情中，更让我们对山西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充满了好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随着歌曲体验西北风情。风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歌坛的一个辉煌记录。顾名思义，西北风的作品风格多以内陆西北地区传统文化为根基，歌唱黄土情结。由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较少摇滚或者流行歌手的现代唱法等处理演绎，使西北风歌曲成为家喻户晓、风靡海内外的流行风潮。黄土高坡就是一首典型的西北风歌曲。 1985年，词作者刘志文从铭刻在自己脑海中的名画《父亲》中获得灵感，写下了留下皱纹线线的歌词。1987年，歌手程琳带着这首《信天游》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一炮打响。 我低头向上勾，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 1988年8月，时任人民音乐编辑的金兆君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题为风从何处来歌坛西北风述评的文章。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源于歌词，起初只是在圈内传播的西北风概念，从此声名远播。来听崔健的代表作《一无所有》，体现其中粗犷的西北味道。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杭天琪、田震、程琳、范琳琳，正是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创造了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等风格硬朗、感情浓烈的流行歌曲。后来杭天琪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那会儿的歌现在听起来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可是他并不知道，正是这些歌为火红的80年代留下了珍贵如今的纯真印记。还记得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吗？来听吧。 说起故乡，起 呀，吃也美呀，地也肥呀，水也美，地也肥。 像八十年代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不可复制的美好时代一样，西北风也是那个时代最为鲜明、最为强烈的文化符号。它如同一个容器，让这个民族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开阔的胸怀和原始野性的性格得以混合在一起，以最恰当的方式散发出沁人心肺的味道。作为时代的产物，西北风歌曲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太阳。好了，今天的记忆唱片就在歌声中结束了。五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远，哪个更亮啊？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更大，那个更高啊！下雪了，天晴了，下雪的夜晚窗明。下雪了，天晴了，天晴的夜晚戴草帽。No.